It's 4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明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我是周敏。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还有我们的嘉宾 Dennis。 Welcome Dennis。 Hey guys, this is Dennis。 提到志愿者呢，我不知道 Dennis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以前做过志愿者吗？ 我原来做过，确实做过很多类型的志愿者，比如图书管理员呀，还有讲解员呀，这样的志愿活动。 那你从这样的志愿活动当中收获了哪些呢？ 首先我觉得志愿者活动其实是我们在社会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然后在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就是学到很多，比如说 helping others， 然后我们也可以更多的融入到一些文化当中，比如说在我们在做博物馆的讲解员的时候，我们也能很快的融入到这些古代文物啊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历史环境，然后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个古代文物的韵味。 那从 Dennis 的介绍当中呢，我们能够了解到，作为一名志愿者，在一个志愿活动当中，你所收获到的和单纯的啊，比如说去享受，或者是这个活动，或者是去看这个展览，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不仅仅要忘记自己，同时还要照顾到别人，并且从整个气氛当中感受一个不同寻常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同时呢，你也会时时刻刻预备自己应对突发事件或者是突发情况。所以作为一名志愿者，一个志愿精神就是给予，就是做随时随地的帮助。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志愿者这个话题。 In recent years, a volunteering spirit has separated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especially among youngsters. According to a survey in 2008, there were about 1.7 million volunteers who offered service for Olympic Games. Actuall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volunteer in China every year. 好，那从这段当中呢，我们了解到近些年来啊，这个志愿服务的精神可以说在我们中国人当中已经传播开来了，已经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大家愿意做这样的志愿者，同时愿意做这个为别人服务的这个事情。我们看到文章当中有说呢， In recent years, the volunteering spirit has spread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especially among youngsters, 就是 young people, 是吧，在年轻人当中尤其是。我相信呢，Dennis， 你在做志愿活动当中，你有认识了很多这样的同伴，是不是 ？Yes, of course. 那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数据说明，说 according to a survey in 2008, there were about 1.7 million volunteers who offered service for Olympic Games. 哇，真的是一个庞大的数字，170万的志愿者来从事奥运的志愿工作。 Yes. 可以想象吗？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分布在各个大街小巷，各个场馆，各个行业。Offer 这个词 ,Dennis, 你怎么解释？ 就是说带来服务 ,offer service, yeah, offer give, service. To give, yeah. Yeah. To give my service to you, whatever,you need. 也就是说你需要什么，我可以帮助你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呢，接下来有一句话说 ,actuall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volunteer in China every year. 啊，看到这句话真的的确是很欣喜的。另外我不知道 Dennis,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志愿者年龄会不会越来越小呢，越来越年轻呢？ Yes, 这个问题确实是，就是随着学校在普及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现在的志愿活动精神也越来越深入人心，所以呢现在的志愿者的年龄一直在逐渐就是偏小变小化，然后这也可以看出就是我们现在的志愿者精神已经扎根到我们的年轻人心中了。 对，那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呢，也有很多的朋友是从事志愿者工作的，比如说街头问路啊，比如说这个在博物馆呀，还有一些旅游景点志愿帮助外国朋友。那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接触到了一些在天安门广场周边服务的志愿者，他们自己穿着自己特有的 T 恤衫，真的脸上 洋溢着非常自豪的这样的一种表情。另外呢，他们也意识到了英语学习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当今北京啊，在全国各地，这种志愿服务的精神可以说是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已经在内心萌发了。另外呢，我想也是在我们做这个志愿宣传的时候，应该比如说小孩子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不管做的事情大还是小，都应该有一个为别人去做的这样一个意识，是吧？他不一定做很大的事情，或者不一定很难为他，但是他有这个意识就可以了。比如说帮助小朋友挪挪椅子呀，是吧？然后整理整理书包呀，这个在幼儿园其实也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 volunteering work 实际上是不分大小的，因为他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有看下一段。 As modern college students, we should get actively involved in volunteering activities. By participating, we can learn how to work well in a team, how to improve our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organizational ability. So we should take this chance to learn and to grow. OK, 好，这一段呢我觉得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那他谈到了什么？作为一名 college students, 作为一名大学生志愿者，其实我们觉得很多的志愿活动，特别是志愿者的主要的工作岗位，都是从大学生当中选拔。在大学生这个群体当中呢，他们的志愿活动是非常活跃的。那这名大学生他就有这样的想法，他说什么呢？ We should get actively involved in volunteering work.Volunteering activity、就是志愿活动、 yes. 这里面有一个词我很喜欢啊，不知道 Dennis 你注意到了没有，就是 actively yes 非常活跃的， 对，非常活跃的、 积极的 主动的、它和另外一个词比如说 passively active 是形成鲜明的对比。 actively 就是主动的去 offer your help、 yes. yeah, to others 或者是 give your help to others,而 passively 就是别人找到你的时候，你可能还在考虑是不是要去做这个工作、 比较被动。 对，作为一名大学生，作为一名比如说当今的青年，就是要有这种主动 take the initiative to do something 这样的一个精神 to help others。但是作为一名志愿者，其实他的获得也是相当可观的，而这种获得是潜移默化的，暂时你可能看不到，但是从长远考虑呢，你会获得很多人生的这种体验，人生的感悟，甚至是人生的技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有说 By participating we can learn how to work well in a team。 哇、wow, 这就谈到了一个 team spirit 是不是 Dennis? Yeah, teamwork 对、你怎么理解这个 teamwork? Teamwork 就是我们要讲求追求的就是高效的协作能力，然后以及我们对于危机触发的能力，这些都是我们在志愿活动当中可以会见到的，也会潜移默化的提升我们自己的个人素质。 对，这个 team in a team 其实 participate in a team 就意味着一种 team spirit、 yes. 对吧，哎，是一种团队的精神，所以做任何事情都不是靠一个人单独完成的。那我们以前呢也听过电影台词里边说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或者说、那个超人就说我喜欢一个人战斗、因为是超人嘛，但是最后呢他也是被别人攻击了，所以呢也吃了很多的苦头，那这个时候呢他也要去寻求别人的帮助。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再 able 是吧，你再有能力再 powerful, 但是你也有孤立无援的时候，就像 Dennis 刚才所说的，你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很多情况下不是你一个人能够解决的、 yes. 所以作为一个 volunteer 他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如何 how to participate in a team, 作为一个团队联合来做好这样的一个工作，完成一个目标。我不知道你在志愿活动当中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困难。 在志愿活动中其实你会遇见很多突发状况，然后这个突发状况你需要和你的团队甚至于你的老师啊同学们，你就是老师同学进行一个沟通，然后来思考一下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比如说我们在问路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外国人问的景点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手机里下一些 application, 然后我们可以去在 application 里寻求答案，然后还 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你听不懂他们的语言，有些比如说来自欧洲的一些朋友们，他们的语言可能母语并不是英语，然后你就是在你在做志愿者活动当中，你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这会儿呢，你一定要在生活中给自己多加一些技能，比如说我可以会一些简单的其他语言，然后我也可以和自己的就是说volunteer 的伙伴们一起合作，然后我们来一人学一简单的学一种语言，然后这样也是对我们在 volunteer 工作中的一种帮助。 如果在这样活动当中提供语言服务的话，那就像刚才 Dennis 所说的，你了解的越多，或者是你听到的语音语调不同的发音越多，你这种应对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强。好像我们我觉得我们北京外语广播播出的节目呢，大多数都是非常标准的 standard American English 或者是 British English， 对吧，都是很标准的美语或者是英语，但是在大千世界里面，我们的耳朵所灌输的有可能是比如说埃及英语、印度英语、菲律宾英语，我觉得那对耳朵真的是一种超级虐哈，就你自己就觉得哦，这英语还可以这样说，或者是你觉得他们说的是英语吗？对，我觉得就是 pronunciation 是一方面，语调语音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 choice of words。 你比如说他在欧洲很多人讲英语，他的那个选词就不一样。 对，然后比如其实我们说就是英国的某些地方，他的选词和发音其实也很不一样。那么就希望如果你是学生，然后你很想投入到志愿活动当中，那你可以在你的课余生活当中多多接触一下这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发音，然后以便你的不时之需。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困难，不过现在网上的材料也比较多，大家可以找一些偏远地区的这样的发音，然后有特色的发音，慢慢的有意的去练习一下自己的耳朵。比如说像前两天啊，张老师谈到说这个有一种发音，比如说 dirty， 就是 duty， 他说 dirty， 他说 duty， 所以你根本就听不懂他在到底说什么。但是呢，慢慢的我觉得刚才在我们节目后面呢会涉及到一个 communication skill，就是你的交际能力，那听懂别人不同的语音哈发音，也是一种交际能力，它取决于你对整个语言环境的一个判断。所以真正的语言的这个能力的习得还是在实践当中，所以课堂上学习的真的只是一小部分啊。那刚才我们谈到这个how to work in a team， 或者是 how to work as a team member，只要有一个 team， 它就会有 team member 或者是 team plates， 对不对？ Yes. 哎，你的同伴或者是你的队友，那同时呢还会有个 team leader， 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呢，像比较年轻的孩子们都喜欢单独行动，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老师就会嘱咐他们，当你们做这样工作的时候，有问题先跟老师汇报，有没有这样 ？Yes 。 对，也就是说有问题先向老师反映，或者是向 team leader 反映，这个时候呢如果他能够解决就他解决，他不能够解决的就会去请老师或者是请求别的帮助。所以这也是一种工作的一种模式吧，对吧？所以做volunteer 你也要 professional， 对，也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对，因为不是你自己单独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好，那我们看到接下来有说 how to improve our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organizational ability， 这里面呢就是一个涉及到平时的人际关系这样的一个交际的能力，还有一个 organizational ability， 你的一个组织的能力。像比如说你在什么地方，你把你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情况所在的位置讲清楚。 Yes. 哎，我觉得真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比如说这个地方突然间着火了，或者是有抢劫呀，有什么的其他的突发事件。哦，你在打这个110的时候，或者是打电话给老师的时候，你在哪儿啊？因着紧张，因着害怕，你可能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做出迅速反应，然后迅速来判断这样一种能力，也是在实践当中形成的。那我们接下来看到说 So we should take the chance to learn and grow。 哇，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好。如果有志愿者这样的机会，或者是大家主动去寻找做志愿者这样的机会，这就是一个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To learn a chance to learn、yes. and grow。 对，所以你要学会去成长，你要学会新的东西，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大家真的，我感觉就是不要自认为 volunteering 就是为别人然后自己去损失。其实有一句话我们说的好，就是 in giving we receive， 就是我们在给予当中获得真正的受益的还是我们自己，当然也有我们身边的环境。 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今天跟大家谈论的话题是 volunteering work。那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 Dennis， welcome Dennis。 Hello guys, this is Dennis。 那刚才呢，在节目的前半时段，我们谈到了 volunteering work 所涉及到的一些需要的素质，还有大家呢应该在这个活动当中，你有意的去做些什么，或者是你的感悟是什么。那作为一名志愿服务者，他到底能给他自己带来什么样的益处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谈论这个话题。 Nowaday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are willing to serve as volunteers, especially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at they consider that volunteering is not only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our society and those who are in need, but also improves themselves in many aspects. 好，那在这一段当中呢，也谈到了当今的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人们啊，希望能够成为这个志愿者，特别是大学生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不仅发现这项活动怎么样 ，not only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our society， 对吧？是对我们社会的一个巨大的贡献。同时呢 ，those who are in need， 并且呢，能够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but also improves themselves in many aspects， 对他们自己其实也带来了很多方面的改变，给自己的生活、生命带来了改变。我不知道通过这段时间的志愿服务，Dennis， 你自己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首先其实是提升了与人交流的能力。首先比如说像问路这样，那你就一定要首先你先会要熟悉这段路，然后第二点，你如果是外国友人的话，你的英语一定要够流利。第三，基本的礼节或者一些礼貌性的用语也一定要注意使用。然后并且呢，你还要了解，就比如说某些国家的人是不喜欢你向他竖大拇指的，这些基本的习俗你也需要知道。首先这个是与人交往的能力，还有如果我们在面对突发情况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镇静，其实这个也是对自己心理的一种锻炼。然后因为呢，就是说当我们在面临就是很多突然发生事件，比如说有一个外国友人把自己钱包弄丢了，然后我们要通过一个什么紧急的办法才能帮他迅速的找到钱包，这个都需要在志愿者当机立断，然后并且冷静的判断接下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才能帮助这些外国友人找回钱包，这个就属于紧急事件。那么在面临紧急事件的时候，首先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冷静，冷静是第一位的，然后希望大家分析一下就是这个事件的重要性，还有以及最优化的办法以及最省时的办法可以帮助别人来解决这个问题。 Dennis 从自己的这种志愿服务的实践当中呢，给大家提出了这样一些建议。同时呢也告诉我们，比如说作为一名志愿者给你带来的好处是什么。那这里面就是你可能对自己的城市更加了解了。我不知道 Dennis 有没有这种感受哈，你是住在北京。但是也许你最不熟悉的就是你们家旁边那条胡同。哎，我以前听过一句话说It's always the way, like that. 就是这个事情总是这样发生，因为我们的眼睛都是这个 aim high, 是吧 ?aim far.都是看的是更高更远，愿意更高更远的去实现自我，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其实身边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反而不去看。我不知道你经常是不是去北海公园呢，或者是去景山公园呢？像我真的是很多年很多年可能才去一次，因为我觉得它就在我身边嘛，所以我随时都可以去。但是没想到呢，随时都去的时候反而很多年就没有去过了。那另外呢，很多旅行者来到北京的时候呢，他们反而要去北海公园，要去景山公园，甚至看的比我还多。所以呢，作为一名志愿者，尤其是城市志愿者，你会对自己的城市更加了解。当你了解的时候，你才能够更加的去热爱它。那还有一个，作为语言志愿者呢，你才懂得怎么样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礼貌的学习这些语言，还有在跨文化交际当中要有那些注意的习俗，还有一些不同的风俗习惯。更重要的就是刚才 Dennis 所说的对紧急事务的处理的能力，对突发事件处理的能力，这个和你在教室里面学习，或者是拿考试卷子啊，这样答题这个 test paper score 是完全不一样的，得考试卷上的那个分数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根本学不到的。因为你在课堂上不可能发生类似的突发事件，对吧？一个外国朋友比如说丢失了东西，或者是护照丢了，或者是找 不到他的同伴了，那你怎么去处理呢？ 嗯， 哎，好，那接下来我们又有看。 For one thing, the volunteers provide their assistance without requiring any financial reward. Their contributions have a great impact on building up a harmonious society. 好，我们看到这一段呢，谈到志愿者啊，可以说他们是不求任何回报的。这里面有说 requiring any financial rewards. Financial rewards 其实就是 pay, hourly pay rate, or 物质回报。 对，物质方面的回报，他们对这个是没有要求的，因为否则的话就不是志愿者了。但是可能有两个盒饭差不多哈，对，也只能就是这样。嗯，也就是说你可有可没有，但是我并不去要求，那完全取决于环境。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去做志愿者。而且呢，他谈到说他们的贡献在哪里，他们的价值在哪里。 Their contributions have a great impact. 他们对什么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呢？ On building up a harmonious society.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对我们的环境啊产生了过度的一个要求，比如说这太乱了，这太脏了啊，这怎么没有人管。但是其实我们整个城市呢，并不是因为这个城市有多美好，而是这座城市因你更美好，有这样一个口号，对吧？也就是说 The city is more beautiful because of you. You make it better. 对吧？你使它更美好，你使它更加的漂亮。所以我觉得作为一名 volunteer 应该考虑到就是你自己应该怎么样去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Yes, 我们都很有价值。 对，而不是自己在那儿抱怨。好，这是第一个方面。那我们看看第二个方面是什么。 For another, serving as a volunteer is also beneficial to the volunteers themselves. They can improve their communication skills when providing help for others. One of the examples is that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serve in the activity will get a great chance to practice their English and get in touch with different kind of people as well as broaden their horizon. In addition, by serving as different kind of volunteersIt is easier for them to understand themselves and discover what their interests are. 的确是这样的，这一段当中呢，我觉得谈到了对于志愿者们来说，你获得到的是什么？这里面谈到 benefit,、 yes. beneficial, 对吧？就是益处或者是有益处的、to the volunteers themselves. 首先谈到你与人交流的能力，刚才呢 Dennis 也谈到了，就是你的 communication skills.其实与人交往啊，对于像 Dennis 这么 sociable 的 person 来说啊，应该是对，应该是很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内向的朋友真的不容易，就是他们看对方的眼神可能都很难，因为他在躲避对方的眼神，好像感觉很恐惧那样子。然后更不用说跟他说话，更不用说跟他可能有一些问题的交流。所以 communication skills 不是说出来的，就是要做出来。当他们在为别人提供帮助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呢，如果你真的有一颗这个 helping heart, willing to help, if you're willing to help others, 我觉得就像这种 communication skills, 还有你性格的改变，还有一些习惯的改变，都会大大的带来改变。也就是说你通过这样一些小的细节的行为的改变，能够对你的人生都会带来一些改变。那我们看到这个 university students 很多的大学生他们在做志愿的活动的时候呢，第一就是 practice their English, 对不对？同时呢，他还可以 get in touch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Get in touch 什么意思？ 就是可以和更多的人进行交流。 对，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get in touch with others,、 yes. or contact others, talk to people.简单就是你可以跟人讲话，对吧？还有呢，更重要的是 broaden their horizon, broaden their horizon. 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Dennis？ 就是说，其实，在你锻炼有这样的一个语言环境之后，当然是起到的效果，也就是说，你可以扩大你的视野。 对，这里面有一个词是 broad。Broad 是宽的意思，对吧？后面 开阔 呀，后面加上 en 就变成了一个动词。我们说开阔视野，有一个中文里有一个固定的说法，就是 broaden one's horizon。对，这个地平线，也就是说可以扩展你的视野。OK， 那我们看到接下来有说 ，in addition, by serving as different kinds of volunteer, it's for easier for them to understand themselves。有的时候我们坐在教室里面哈，比如说天天上课背东西，然后考试写作业，很难发现自己。很难找到你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你真正喜欢什么，你爱什么，或者是你酷爱什么，不知道。但是呢，通过走出去，通过与别人的碰撞和接触，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很容易 understand themselves。我想通过志愿者活动 ，Dennis 是不是发现更觉得自己是一个 outgoing person？ 对，在你服务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善于 或者很乐于去帮助别人，那就是说你的交流能力也好，你就会自己就发现，然后你可以在比如说有些同学喜欢统计数据，在志愿服务之前他会搜集很多数据，然后进行分类整理啊，然后他自己把这些数据记在脑子里，以便的时候在志愿服务中要用。那这个同学其实最后也可能会发现，就是说我在数据分析这边，然后有自己的一些小方法小 tips， 以后我也可以用在工作生活学习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对自己以后的人生吧，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对，比如说对数据特别感兴趣的同学呢，可能从这个志愿服务当中就总结出一套数据，对吧？ Yes. 那可能对比如说很 sociable 的人来说哈，很可能就会联系了很多的朋友， 对， 那世界各地都有他的朋友。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说 discover what their interests are， 他们真正的兴趣所在到底在哪里。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 Dennis 参与我们的节目。 Thank you so much and see you next time。 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goodbye everyone。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英语万花筒，各国文化、世界奇观、风土民情、地道广播剧。 Your kaleidoscope to the world。 大妈，您这是？ 前面不是正拆违建的吗？我去看看。 您这街巷长都管什么呀？ 这么跟你说吧，只要是咱们街道的事儿啊，我都管。 那您可辛苦了。 嗨，不辛苦，其实啊靠我一个人也不成，还得老街坊们帮衬着才行。 大妈您放心，全力支持。 大妈，您说这小店都关了，以后买个酱油醋的可就不方便了。 这个你们放心，咱们街道啊都规划好了，这居委会边上啊就是咱们的生活中心，那儿的生活物品呀、啊、一应俱全，而且还物美价廉呢。到时候啊街道还要绿化美化，你们呢就请好吧， 这下咱们小区可就漂亮了。 疏解整治促提升，和谐宜居新北京。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I wonder if I'd feel that way again.